咁上集咧啱啱同大家数完， 数完呢个 16年 2016嘅新晋导演金像奖新晋导演嘅入围名单。 唔系，呢、這个咧系提名 名单， 冇错，即系讲紧咧，真系喺今年。对上啦 ,16 年究竟有几多位新导演 被提名嘅。 係啦。即跟住最后尾提名呢，提名系选係啦，选民。点解呢，就因为呢新导演奖呢系同其他18个奖项系唔同嘅。咁呢首轮嘅投票呢只系供呢个导演会同埋金像奖选民嘅影评人。文化电影教育工作者类别嘅选民去投嘅啫。哇，听落都好复杂啦。总之呢，即系话其实上次有讲啦， 有一班人， 只要咧你做个电影，哪怕茶水又好，咩又好，或者系喂电影发行或者电影，其实影评宣传，其实哪怕都可以噶，都可以试。 你噏得出你系边套戏嘅工作者，咁 就可以 去投票 申请咧做呢个金像奖选民，即系为咗下一届金像奖选举投票噶啦。 系啊， 所以咧就。你话小圈子其实就系嘅，就是、因为我哋呢个电影圈嘅圈子里面嘅投票嚟嘅咁样。好，咁咧嗱，佢选咗之后咧，上次都讲咧有十皮嘢嘅奖金系啦，就算我最佳导演 都冇奖， 都冇奖啊！ 但系你可以之后 冇奖金， 名利就嗰啲嚟啦，系啊，嗰啲啦。 先有名后有利， 系啦。咁另外咧个资格就系呢、這个必须系呢个香港居民， 系啦，永久居民。 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导演咧，即系例如 屈妹啊，住满七年， 屈妹就因为导演系澳门人， 系啦， 系啦，咁就冇啦。咁跟住好啦，再有一个资料就系、是、由這個呢个咧话。呢部戏咧就必须要七日内啦，连续五场放映咁样，咁所以咧有一啲系戏咧系未上映嘅，其实即系例如《脱皮喇叭》啦咁样，系啦，因为有啲戏已经系出晒碟噶啦，甚至喺 YouTube 都有睇到添。咁呢个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啦，同埋一个 系我哋劝喻，我哋劝喻各位 嘅 各位嘅观众就尽量唔好做呢啲事啦。 但系问题咧，我哋一讲咧，可能我哋而家喺 YouTube 个 channel 嗰度咧睇紧， 已经好多 喺隔篱嗰行已经明明见到同麦副点咗香喺啲， 可能隔篱嗰啲 YouTube 推介嗰啲影片咧，可能已经见到我哋啲戏啦。 唉，所以你话做电影。几艰难咧咁样， 辛酸啦、 啊。好啦，咁而另外咧提名咧就系、是、每个新导演，其实咧你嘅首两套作品咧都可以提名呢个最佳新导演嘅，系啦。 第三套就唔得噶啦， 第三套就已经唔可以当你新导演啦，咁样系啦。其实两套嗰阵时候我自己觉得，喂，咁你第二套又叫新导演， 新导演又好似唔系咁 fair 啊。 咁点解其实会有制度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都系良心。政策嚟嘅，就是、因为啲导演咧，佢第一套其实系合拍嘅。 哦， 嗰个合拍唔系话同大陆合拍，系、同其他嘅人合拍，联导啊。即系 一个导演以上啦。 因为资金或者所有可能一啲策划嘅问题啦，咁 所以今年嘅最佳导演树大招风系啦嘅三位导演，佢咧就其实都系第一套作品啊嘛，但系佢哋就冇得入围呢个最佳新晋导演。 新晋导演， 但系佢哋只要拆散嘅时候。每个人单炮去拍一套呢，就每个人都仲有一个 quota 可以呢呢、这个。 去攞一次 獎嘅。去竞逐係啦係啦竞逐啦咁样。咁所以十年再上呢，我哋再推上一年啦，咁十年又系五位新导演。 係 啦。咁所以呢点解两个提名呢度呢，就系、是、其实我觉得系为咗即系走盏，因为你联到就冇咗机会㗎嘛。 係啦。 咁而 对佢哋好唔公平嘅。 其实系喺计话计算度计 0.5 嘅。 系。 即系你其实呢联到你可以拍两套。跟住先拍一套自己呢。咁你呢个状态仲。 攞盡。 都仲系。 都唔系嘅，你攞到新导演个奖先讲啦咁样。系啦，即系咁讲。好啦。咁我哋跟住讲嘅就系呢系咪想讲真系攞到最佳新导演嘅。王俊一年无名，系啦，咁我哋嗱在座咧就 有两位， 我睇咗嘅， 我睇咗， 系啦，咁我 点解唔睇咧？点解唔睇？我想嗱，我哋都可以讲，我哋都可以嗱，虽然我哋唔似一啲其他影评节目，就其实全部都冇睇嘅，但系讲嘅系啦， 系啦，咁我哋都有两位主持睇咗，系啦， 系啦， 可以 即系都系大地 版啦，我睇咗嘅， 我系希望咧，我希望呢个节目咧，即系。影评即系 专业啲啦， 睇咗电影先评啦， 系啦， 系啦。 亦都 如果唔系，我哋评 trailer 都得啦。或者我哋真系我谂紧，系咪我哋可以影评做？我哋做一个评论，就系专评论啲影评节目咧，咁样。 哦，都好噶， 都 OK 喎。 即系唔知大家 咁样挑机法咧，都 冇乜点试过嘅。 首个啊嘛， 首个 影评节目就好多。 系啦， 但系 咧首个影评 影评节目嘅影评咧就冇啦。 影评节目嘅影评节目， 即系我嗱，首先我自己要推介我心目中我喜欢嘅影评节目先啦，咁样。 系， 我特别中意呢个港产片啦。Ryan，hello， 系啦，港产片。 Okay， 喂，我有好多资料，我而家都系攞紧港产片嘅资料嚟睇嘅啫。 系啦， 相当之细心。 咁我就几中意呢个文人多说话嘅，系啦，翁道。 哦，要引翁子光嘅文人多说话啊嘛，因为有几代嘅文人多说话，有嗰阵时台长嘅文人多说话，亦都有嗰条女 ，sorry， 我惯咗。网友会用一个字眼系啊， 算吧啦，咁样系咪？ 我好中意呢个字啊， 算吧啦。 总之有女有成噶啦，好啦。 系啦，咁翁子光翁道所主持嘅《文人多说话》咧，我啊几中意，因为佢讲好多细节嘢嘅，譬如 几长仔喎，叫翁道，呢个叫我梁道 ，OK 嘅， 系啦，好，你咧？ 我就睇我都系睇港产片同埋睇呢个大把戏嘅，即系你两个嘅。 好 咁、啊、平心而论，我就我觉得大把戏咧就比较闷啲嘅，即系我曾经试过系睇到瞓着觉。 系啊，我真系觉得大把戏好闷。大把戏咧，因为几套佢成日都系咧，好自己笑自己。你哋知唔知啊？我又好醒噶喎，有啲嘢好正噶喎。啊，嗰度我知啊，咁样即系自己同几个 friend 咁，即系我哋而家一样啦，系一样噶咋，系啦。但系问题，咁佢系专业影评人啊嘛，咁我哋磨碌嚟嘅啫嘛。 我哋， 但系佢都变唔系，我都讲嘅，因为里边有个叫 Albert 嘅，我都识嘅，系我啲前辈嚟嘅。咁又系叫 Albert， 咁但系 Albert 讲嘢系 OK 嘅。 好远啦，因为我梗系冇咁 high level 啦，系咪先？我呢啲真系湿柴嚟嘅，我系。 咁佢哋有时就系、是，我就点解你哋未睇嗰套戏就讲嘅咧？咁样 系啦，呢个我都系几失望嘅一件事。即系其实佢成个节目里面咧，其实佢系冇，佢几乎系冇讲过套戏噏乜嘅，即系套戏究竟。是咩人做啊？或者嗰个内容嗰套戏，你话唔好剧透都好啦，你起码讲下，喂，大概系啲咩种类啊？咩都好嘛，都系完全 好难嘅，好难嘅， 冇讲过呢样嘢，真系 嗱剧透咗又俾人屌嗱，斋讲大纲咁又 老實 又冇嘢 嗱，好老实，我直头系觉得，喂，如果报纸嗰度卖嘅一啲嘅内容，人哋报纸都卖咗啦，咁你嗰啲都唔讲，咁我觉得冇乜嘢可以讲咯，即系其实报纸嗰度或者好多媒体都已经系讲咗嘅大概佢个简介嘅时候，你可以就要简介，喂原来嗰个主角咁，我觉得就唔系咁好咯，咁其实你可以讲呢啲，系咪先？即系主观嘅嘢其实可以讲好多，或者观众有冇共鸣咧？即系你觉得，原来有个新嘅角度喎，嗱呢个栋笃笑之王，黄子华佢喺一个好平凡嘅事件里面可以睇到啲新角度出嚟，咁呢啲咪吸引人嘅地方？ 系， 我觉得系如果可以做到啲咁高质素嘅影评节目系好好嘅，我哋向住呢个目标出发。 文人多说话，其实而家都差唔多，其实而家我觉得都系麻麻，都系唔掂。系 ，OK， 好，咁继续啦，我哋不如我哋继续拍一拍。 我哋唔系话对敌台有啲咩嘅？ 我哋唔系敌台，我哋只不过系同行啫。 哇，同行就遇啊，唔系，亦都有啲就系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即系港产片嗰阵时嘅主持 Ryan 嗰阵时就有一个叫后巷电影院嘅，咁同Steven Weaver 咁亦都有啲影评，咁嗰阵时我都有听，因为特别喺港产片有一啲冇大家影评上或者电影分析上冇嘅咧，我必须要讲，因为推介一下港产片。呢、這个电影专业咧，其实已经十周年啦，咁样。 好耶， 好耶 ，Ryan happy， yeah Sam， yeah well， 好。 继续啊！ 真系，唉，真系，大家 港产片其实佢未做网台之前， 佢都唔系网台，其实佢真系一个网页嘅啫。 系啦，系啊， 净系出文章咯。 系，真系一个好有心嘅一个。 系啦， 系啦，有讲关于香港 有一啲你直头系未听过名嘅戏咧，你以为喂？有套咁嘅戏，但系佢都睇咗喎，佢写埋影评出，即系 刚才嗱，我数下啦，激斗啊，吓嗰啲机味啊，嗰啲啊，惊心破歌姬王子，佢真系一个，佢真系可以评，因为佢真系去睇晒啊， 系啦， 睇晒，专登去到， 虽然佢个角度你认唔认同都好， 唔系咁评论系大家。 自由噶嘛，言論自由啊嘛。喂，起碼佢唔係即係唔係。哇哇，套戲應該好乸渣喎！ 係可能 咁，你都睇完之後，你先可以笑人㗎，係咪先？即係 成日有啲人咧睇完個 trailer 就已經判咗套戲㗎啦嘛。 係啊，咁所以係唔啱嘅咁樣。但所以我哋覺得港產片係好嘅咁樣。而要講嘅就係話港產片咧，裏邊有一樣係特別，其他我諗都做唔到咧，就係、是、票房分析。 係，票房有好多數字嘅、 哦。究竟呢套戲收幾多錢？其實喂。電影是商品嚟噶，亦都可以係藝術品。但係我哋首先喺電影行咁樣都要睇票房噶咁樣。好啦，咁分析嘅時候，喂入座率啊嗰啲咧，其實呢啲係一啲珍貴嘅 商業嘅 資料嚟㗎。咁、okay. 我就繼續係去捧呢個港產片 先啦。好啊，你繼續捧啦。 因為我哋其實變咗，我哋即係做緊啦，已經做緊影評嘅影評節目啦。 好啊， 咁樣我覺得幾正喎，我覺得。 係啦，我哋梗係會俾人攻擊啦，咁樣係咪先？大 仇 家咁樣。 咩啊？我柴仔嚟嘅啫嘛。 OK， 唔係我哋 淨係講讚嗰啲人咯，淨係講讚嗰啲啊。 咩啊？ 净系讲赞嗰 唔系，我哋觉得有啲唔好啫嘛，有啲唔好啫嘛，做咩啫？唔俾 dislike 嘅咩？ 真系， 俾啲意见人哋改进下。 因为票房啊，我话讲紧票房，同埋咧，佢哋会跟即系、就是、跟进借票嘅情况啊。 嗯， 即系而家电影好多借票嘅活动啊，佢哋特派员 Sam 系会成日喺哇，你谂下佢跟进咗唔单止系商业电影，我哋嗰阵时讲《先浪潮》。 嗯， 真系得可能得翻港产片， 好小众嘅。 会去报道或者系会即系嗰个报道系真系睇晒之后，出一个即系观后感或者俾翻啲评语翻、 嗯。 我作为我哋嗰阵时学生嗰阵时好感动，因为好好认真，真系有人对待呢件事啊嘛。讲真，学生短片比赛你边啊？但系喂，你就睇下王俊吓，树大招风三位导演全部，其实陈子发嗰啲全部都喺。先浪潮嚟，其實所以點解咁重要？佢已經喺嗰陣時已經睇到啊呢啲嘅 黃俊以前 喺金苗子 喺先浪潮嗰個三月六日都有港產片都有係咁講噶， 有啊， 係啊。 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好似係抨擊添，但係跟住黃俊有再去解釋，即係佢嗰個想法係點樣。咁、當然呢啲咪就係去不斷。大家互相切磋，佢影評有用啊！ 總之成件事係好認真看待， 係啊！ 總之雙方都好認真看待成件事，先會發展到咁。 即係港產片都唔係淨係俾啲觀眾睇，即係俾啲行內 廣泛咯。我覺得由嗱，佢連電影嘅宣傳品、電影嘅發行日期嘅一啲巧妙、連一啲電影戲院裏面嘅小食有冇啲新嘢，其實都有。我覺得係 太全面啦， 不得了，同埋係。出色嘅，系出色嘅，系要即系呢十年系多谢乜人啊，多谢阿 Sam 啊，多谢各位港产片嘅 勇等支持者啦， 支持者同埋里边付出个努力嘅人咯， 系 咁咧，里边都有好多除咗我哋知嘅人之外，我谂都有好多人去嘅咁样。咁另外除咗港产片之外，你哋有冇留意麦当雄？港片喺、Facebook 而家咧，有 Facebook 又多咗啊！ 麦当雄呢个鸠屈， 佢咁讲嘅 系啦。 我觉得即系阿版主麦当雄咧，我觉得佢会掉鸠。佢因为佢真系言辞锋利、辛辣，但系佢又对于旧港产片咧有好大量嘅 冇错了解。嗱，佢批得人哋嚟咧，佢亦都举出呢个 实过 去嘅港产片嘅例子去即系佢唔系闹得冇道理，冇道理嘅。 系啊， 系佢系有，佢总之有把柄啦，先至去 把柄，把柄死噶， 举 把柄 ，OK， 把柄 好， 即系举证啊， 举证， 举证， 举 系 嗰个 Dom 咧系 DOM 喎，即系唔系嗰阵时拍， 唔系 呢样 系生嘅 啦，当然啦， 因为你再抄佢，可能喺隔篱咧有佢哋嘅片噶啦，咁样，咁佢都有。 我哋 caption 如果打嘅时候就会有 嘅。系啊，我哋 tag 晒嗰啲影评节目， 所有影评节目嘅名 立啊，擦鞋仔 集。 咁我觉得同埋佢有好多以前嘅。喺报纸登嘅电影广告，咁佢有 系啊， 好正，其实好正。 佢成日喺度分享嘅，系 咸片又有一堆，跟住佢仲要系其实都好有心，同埋好认真，同埋好有毅力先可以做到。因为佢你谂下，有新戏咧，或者有新闻咧，咁啱一上，佢就可以揾到一个咧食 以前嘅， 唔系食到今日呢个话题嘅嗰套电影。 即係好似霆鋒食神咁樣，佢就揾翻食神嗰張海報啦，或者係再絕密啲嘅。咁同埋佢真係會俾錢入場睇嗰套戲，先去評嗰套戲。咁、有時佢睇 trailer， 佢都會講嘅 trailer， 即係荷蘭，佢用荷蘭噶嘛，用荷蘭文噶嘛。哇！呢套戲真係荷蘭勁啊，同埋荷蘭柒啊咁樣啦。誒，咁我點解要啊？算啦，係佢係咁講。 旅遊節目咁啊變咗。 咁同埋佢唔會受嗰啲即係院商啊嗰啲啊嘛，即係 擺布啦， 係啦，其實唔係擺布嘅，咁即 係有壓 壓力啦， 即係因為因為有壓力， 係啊，點都有壓力。 我好簡單用一個普通，即係我哋唔係即係觀眾啫嘛，就係話影評節目咧，好多時就係佢哋點解會先就係因為嗱套戲上，咁點解會睇到啊？套戲 有宣傳請你埋， 係啦，咁梗係想你喺套戲上之前已經講咗，即係唱好我哋唱好我哋套戲啦，咁樣呢 個 公關嘅 伎倆嚟嘅 伎倆嚟噶嘛，咁樣好啦。咁你當你做到有一個支持者嘅時候，咁啊電影公司咁梗係會向你招手啦。其實有好多咧，其實我諗好奇怪，即係電影公司好中意請一啲咧，都唔知九唔搭八嘅明星咁樣喺嗰張嘢嗰度咧簽名啊嘛，即係影一張就算。我話佢即係我都知嘅，即係用佢嘅人氣嚟講緊。咁你話請啲好紅嘅，我明啊。 系 啦，咁嗰啲咁嘅，即系即系特别嗰啲女咧， 三四线、五六线嗰啲啊嘛， 边度嚟噶？即系我话， 唔系佢点都有一班佢自己支持嘢嘅，即系你而家尤其是呢个社交媒体咁发达，即系佢点都有翻可能 撑场啦，即系咁讲啦， 一千几百 fans 咁，你点都 但而家网络嘅世界，我觉得网络先系即系 网络嘅力量先系最 系啊！你可以搵到谷阿莫咁样，系啊，谷阿莫。先有用， 系咯，你揾下高阿木， 就因为揾啲真系靓咯，真系靓嘅女咯，咁讲啦，好嘛？ 咁 你好似叫我冇讲嘢啦，冇讲啦，咁样好算。咁我哋继续咧就系讲，除咗之外咧，仲有一个我哋提嘅就系、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這个影评帮啊， 影评帮 冇睇过，但系我有严 尚文、方川明， 哦哦，有啊有啊。 呢個係一個新嘅影評節目，但係好似 佢唔算新啊，佢好似做咗 係啊，佢都做咗一排，但係佢又轉型咗之後咧，新影評幫嗰陣時咧，我係嗰陣時即係我係好中意睇嘅，好中意，係 啊， 好中意，佢分析得最好，我甚至覺得係香港 佢唔 嗰陣時最好嘅， 淨係講港產片嘅，佢 係西片嗰一期睇到嘅就講日本或者國際電影節裏面嘅。特別即係嚴世文同方川明，其實咧嚴世文我上過佢嘅節目一次，即係去咗 Studio 六個，即係發現其實佢嚴世文係亦都係導演啦，佢曾經喺先浪潮亦都攞過大獎，又係馬界大獎。好啦，咁亦都最近從事緊製作啊咁樣。咁啊方川明咧就係一個文化人啦，亦都係一個而家嘅影評人啦。咁咧相當學識淵博啊，即係佢睇嘅嗰啲歐洲戲啊、外國戲，哇深入咧，但係佢係即係舉一反三啊，即係學富五車啊，仲有冇啲詞語啊可以形容啊？即係文化。系啦，咁我覺得係嗰陣時，哇，好勁啊！咁樣影評幫你節目，我係真係追嘅咁樣。咁後來好似即係方川明冇做之後，咁樣呢個節目亦都冇咁密 update 啦，即係講戲咁樣，咁就冇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剩翻嘅有一個 Facebook page 嘅影評叫港產，有隻惡魔人公仔嘅，咁港產都係一個新嘅一個電影嘅影評，咁佢係短評嚟嘅，港產短評，佢就專幫港產片嘅，即係港產片佢點都會幫下，西片佢都會嘅，不過西片就會屌佢哋嘅，係啦，即係唔好睇咪會屌咯， 咁唔中肯？ 唔係，佢唔係齋撐港產片，係港產片佢會入場睇 西片都有爛嘅時候噶嘛， 係啦，即係港產片爛佢都會講， okay, 只不過佢支持港產片啫，咁樣唔係講佢，我唔知佢港產不打嗰、那個。系咩原因？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请佢上嚟讲下或者乜嘢？ 搵搵到佢先， 唔紧要噶。 可能人哋唔熟 我哋，我哋下边会放晒啲我哋所讲嘅 嗰啲 cap。系啦，最紧要 hashtag 擦鞋仔啊！ 咁我哋使唔使 契弟？ 咁我节目其实使唔使改名咧？我哋唔好叫 跑，叫做擦擦擦 擦擦 擦擦擦咯。咁我哋其实未数晒，仲有好多啊。例如而家咩旧的电影，新的评。 评论啊嗰啲咧，我喺 Facebook 度其实威咗好多。 系，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兴嘅影评。 其实因为系咯，其实唔系新兴，系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嘅意见啊嘛。而大家用媒体文笔或者乜嘢，唔使等嗰阵时一定要报纸， 即系 影评 系一定要投稿啊嗰啲麻烦嘢。 咁就对于旧年旧一代嘅影评人，其实都几冲击嘅，因为你而家啲 update 咁快，同埋喂，仲有剧评咧，仲有。微电影咧，微电影系啦，微电影咁你评唔评咧？好啦，咁仲有电影嘅附带嘅好多嘢，即系例如 Marvel， 即系点解嗱？台湾其实我觉得做得好，台湾你唔知你有冇睇呢个电影法兰克同埋呢个超立方？超立方， 超立方佢而家改咗啦， 超立方佢又去咗一个大台啊嘛，好似我哋咁样 啊 嘛，而家咁样系啦，即系收被人收编咗，但系其实都仲有超立方嘅电影影评，咁啊佢关于漫画类啊。即系嗰啲我哋嘅独男类嘅作品咧，特别讲得精准，因为佢有好大量嘅美漫嘅知识可以分析。咁 即系佢系帮啲观众补翻一啲 系啦， 补完睇唔到嘅电影睇唔到嘅。 同埋特别你嘅中意 Marvel 啊、DC 嗰啲漫画电影咧，里边嘅彩蛋啊， 系啦， 里边嘅一啲细节咧，你真系可以特别留意。咁但系我就永远都唔觉得呢、這个谷亚网系一种影评嚟嘅。 其实是 根本就是一种创作，系啦，一种二次创作嚟嘅，因为 佢有好多嘅电影嘅戏， 佢冇其实讲过套戏好唔好啊嘛，佢只系用佢嘅方法形容咗一套戏嘅简略俾你听，咁其实是一种二次创作，而唔系一个影评嚟嘅，我觉得 系。 咁仲有嗰啲半评噪啊，咁嗰啲其实而家已经去晒一个网台嗰度，佢哋噶啦。咁呢个台湾啦，咁佢哋主要讲西片啦，咁。香港仲有一个咧，我啱啱 其实香港有冇一个专讲西片嘅影评？ 其实有噶，不过 我谂未有做到超立方咁资料搜集型嗰种。 因为西片其实就主要嘅影评人都会评西片嘅，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啊？即系电台好似电台以前嗰啲周末新戏流。 哦，系啊， 903以前不设画位啦， 成日都讲噶啦， 系咯， 系咯， 唔知而家仲有冇903，仲有冇影评节目？我唔知啦，即系 我可能而家都开始冇咁， 可能去咗媒体上边，咁仲有唔系电影人啦，讲好似系新城嘅，系啦，咁呢啲，咁其实再早咧，炮谷台啊 ，Now 啊， 系啊， 都有， 系 TVB 冇咯，系TVB 啊，亚视唔讲啦，咁样，咁 VTV 亦都好似冇影评嘅节目嘅，咁样，咁好似得 Now 同埋，因为 Now 佢有炮谷台，我唔知系咪要咁样 咧。因为 Now 佢有自己有条艺术嘅专播啲艺术啲 movie 啊， 系啦 movie 系啦，咁跟住嚟紧嘅奇妙电视，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影评呢件事啦。 喂，真系其实。奇妙电视好似咁耐，我都唔觉得佢有啲咩节目，好似系得个 都未开，嚟紧开噶啦嘛。 咁你 佢好似已经开始 宣传， 佢而家开始已经公布咗佢想。 我哋可以揾一集讲奇妙电视，我觉得好精彩啊！ 呢个我哋呢个网，我哋呢个网台咧，已经有一个主持就应承咗话会讲翻晒以前亚视嘅一个回顾嘅，系啦，系一个好大嘅制作嚟嘅，系啦。因为佢话应承咗嘅。 呢个网台定系呢个节目啊？ 呢个网台啊， 我呢个网台里边有一个新节目， 有将会有一个题目就系专门播翻以前亚视嘅一啲点滴嘅。 系啦，好啊， 系隔篱节目嚟噶嘛？ 隔篱节目嚟嘅。 哦，咁啊， 哦， 佢咪 多多留意啦。我知， 系个 我几惊，可能啲节目会咁噶，唔关拍拍拍事嘅， 唔关擦 唔关事啦，唔关得啦。 嗱，我哋都可以擦，我哋都可以擦嘅。 我哋再点评嗰个节目。 系啦，系啦， 等佢播啦先， 等佢播先啦。好， 咁我哋再系啦，继续电视，我哋隔一集啦。我觉得开播呢件事系啦。好，咁最后咩？我有一个要讲啫。嗱，有一个叫旧的港产片，新的影评，就讲咧旧片嘅。呢个都系我觉得好有趣。 呢个系网台，呢个系就系 Facebook 嘅， 系 Facebook 嘅就佢会贴翻一啲咧旧嘅片段 出嚟啦， 讲翻嗰啲正嘅嘢。仲有一个咧新嘅，我谂系后生仔写嘅，可能我唔知啊，我可以试下联络下，或者即系如果佢睇到嘅话，亦都多谢你啊，我觉得好写得好好啊。这个叫做港唔断戏啊，香港个港啊，佢即系觉得越加支持香港电影咁啊，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佢嘅反而好仔细，其实写得好仔细，分析亦都好。 佢系讲而家嘅戏， 香港电影 奖系而家香港电影， 冇错，新嘅系啦，亦都有时会揾翻啲旧嘅戏去讲，总之港产片佢就会讲啦，咁样系啦。咁我哋今日就做咗，竟然本来系话因你无名嘅，咁但系有个人未睇啦，咁样唔讲住啦，咁样就变成咗咧，我哋竟然评论咗其他嘅影评节目， 系啦， 我觉得相当之 呢个系一个几 新 啊，几有创新嘅， 系咯。咁啊，我觉得就呢个江湖就大家砥砺吓，切磋 系啦。就好似我手上嘅呢， 初入江湖就多多指教啦，系啦，咁样就 多多指教。 下集我哋会讲咩就唔知嘅， 系啦，我都唔知嘅啫。 好啦， 好， 因为呢度已经系第十集嚟噶啦， 呢 个 唔系第 八九， 第六、第八、第九， 第九集啫，即系下一集就系第十集啦。 系啊， 哇，十集啊， 数字啦，其实唔好讲数字， 第十集 唔容易啊，做咗第十集，好啦，我哋第十集再见， 好， 拜拜。